桑德拉·布洛克同时代的法国女演员苏菲·玛索也扮演过母亲的角色。在电影《星火》当中，苏菲·玛索扮演的平民出身的伊丽莎白，为了替父还债，违背了自己的内心，为英国的贵族查理诞下一女，答应从此不再与女儿见面。但是多年以后呢，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又走进了查理家庭的故事。这是一部传统风格的欧洲文艺片，没有局限于爱情、自由这些古老的故事框架，而是挖掘了女人作为母亲更深的使命感。下面是影片当中的一段配乐，我们一起来欣赏。桑德拉·布洛克、苏菲·玛索一样走实力派女演员路线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也以母亲的形象获得了奥斯卡的肯定。她在电影《三块广告牌》当中扮演了一位绝望的母亲米尔德利德，由于女儿惨遭迫害而追凶无果，无奈之下在路上竖起了三块广告牌与警察局对峙。这部影片呢，最优秀的地方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母亲的形象，一个内心带有原罪的母亲以母爱之名做出了让这个社会不理解甚至是无法评判的事情。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也是非常的悠扬。 Heard you sing in tones of silver, Heard you cry on a summer storm, I loved you but you did not know it, So I don't think about you anymore.You anymore. Three and four were seven only. Where would that leave one and two? If love can be and still be lonely,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 If I had a buckskin stallion, tame him down and then ride away. And if I had a flying schooner,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千灵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中信众旺8240-2288。 在我们华语电影当中也不乏歌颂母亲的电影，2002年斯琴高娃黄素颖主演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影片上映。影片根据女作家张杰的同名长篇散文改编，讲述了一个失去母亲的作家在母亲最后的岁月当中发生的故事。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是丁薇演唱的《冬天来了》，导演马小颖有一次在车上听到了丁薇的这首歌，泪流满面，于是直接就采用了它。 树叶黄了，就要凋了，被风吹 2014年由陈可辛导演的打拐题材的电影《亲爱的》上映。这部影片为我们讲述的是以田文军为首的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找寻孩子故事。影片当中，郝蕾饰演的孩子的生母和赵薇扮演的孩子的养母身份迥异，但是都充满了母性。电影的主题曲《亲爱的小孩》由四位主演共同演唱。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 聪明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在华语导演当中，擅长拍文艺片的贾樟柯也拍过一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山河故人》。电影于2015年上映，讲述了汾阳姑娘沈涛一家三代从1999年到2025年这个期间的情感还有时代变化的故事。影片当中情感动人心弦，让众多的观众反思自己对于父母和家庭的关系，是不是关系越近的人就越容易伤害到彼此，比如父母，比如爱人。影片当中多次出现了叶倩文的珍重，这是一首推动剧情的插曲。 突然地沉默了的空气，停在头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渐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热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

여러분 다녀있다 여러분 다 여러분 다녀있다 여러분 앞두 후야말 냐레 말아이카라 하웨 헤지코 다른 세사로 머무 문이라 대감 줄링가 머무 문이라 대감 원가 jambar walay nyari balay kala walay ci kaw lay joge walay tanu ci ser walay munila walay degam julinga walay munila walay degam worga walay 下面这部影片也是一部小语种电影，上映于2003年的德国电影《再见列宁》。这部影片讲述了儿子为了不让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受到刺激，隐瞒民主德国已经解体的事实。他用心塑造了一个与外面的巨变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民主德国的感人故事。其实呢，这说的就是为了亲爱的妈妈，他可以再造一个世界。这部影片的配乐由杨·提尔森担纲制作，从作曲到钢琴演奏都由他一手操办，动用了相当一部分的欧洲古乐，随着节奏的快慢缓急来表达影片的情绪。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华语影坛，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也曾经成功的饰演过母亲的角色。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清洁》，这个演员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张曼玉。张曼玉扮演的女乐手艾米丽在丈夫去世之后身无分文，但是呢为了要回自己的儿子，她努力的改变自己的颓废避世的性格，尝试的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由于在影片当中张曼玉扮演的是一位摇滚歌手，所以影片当中很多的插曲都是由她来演唱的，比如说下面这首《等你》。 Three kinds of jealous, every kind of me.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Come along, run your hands through my hair. Look through 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在日本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关于母亲形象的刻画，比如说电影《东京塔》，这是根据中川雅也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主人公和母亲相依半生的故事。母亲以超长的意志和牺牲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人间最美好的爱。作品以朴素的真实的笔触，触发了对已故母亲的深切追忆。影片的片尾曲由原作者中川雅也的粉丝福山雅治作词作曲并演唱。 綺麗な夜明けが嬉しいな君に見せたいな君は元気かな 2015年电影《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上映了，这部影片呢改编自井上夏所著的战后生活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但是这部作品呢它只定下了标题，井上夏便离开了人间。最终呢是导演和作家的女儿洽谈之后定下了剧本的框架，这部影片当中也充满着强烈的反战思考。这部影片的配乐由刚刚大病初愈的坂本龙一创作。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滚烫的爱》，这部影片改编自中野亮太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突然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主人公双叶在剩下的不多的日子里面所完成的各种各样的心愿，他努力让全家人团结在一起，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宫泽理惠在电影当中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以假乱真的演技成功的让观众跟随着银幕上的坚强的母亲同喜同悲。好了，伴随着这首蘑菇帝国的爱的去向，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